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段时间啊，不少朋友在各种社交网络上都看到了这样一条刷屏的消息，披头士来了。喜欢音乐的朋友可能要问了，披头士不是那个著名乐队吗？他们不是早就解散了吗？列侬也去世好几十年了吗？怎么现在才说他们要来呢？原来啊，这支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他们的专辑之前并没有被全部正式引进到国内。而在披头士第一张专辑问世55年之后，今年的3月底，他们的全部28张经典专辑才终于在国内的几大音乐平台上同步上线。与此同时，一场名为 The Beatles Tomorrow 明日披头士的世界巡回展也来到了北京，将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到5月末。通过大量珍贵的多媒体影像资料，让大家重温这支乐队曾经的辉煌瞬间。那这么一支仅仅存在了10年，而且早在1970年就解散了的乐队，为什么还会吸引这么多人的注意呢？他们又是为什么被称为是史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来聊聊披头士乐队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The Beatles 披头士乐队，或者以前也翻译成甲壳虫乐队，是一支来自英国的摇滚乐队，由约翰列侬、林格斯塔尔、保罗麦卡特尼和乔治哈里森四位成员组成。1960年成立于英国的利物浦市，他们被著名的《滚石音乐杂志》评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50位流行音乐家的第一位，也是美国音乐公告牌100位最杰出音乐人榜单中的第一名。披头士乐队虽然仅仅存在了10年，但他们却拥有着后人难以企及的唱片销售记录。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统计，披头士乐队的唱片在全世界的累计销量超过了10亿张，而且他们的文化影响力也早已超过了音乐本身，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正是从披头士开始，摇滚乐才从青少年的消遣娱乐变成了一种有思想、有深度的艺术形式。他们让自己写歌、自己唱的摇滚乐队成为了之后几十年间流行乐坛的主流方式。而无数大家熟悉的乐队也都曾经受到披头士音乐的启蒙。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没有披头士，全世界90%的乐队都不会存在。披头士是第一支成功征服美国乐坛的非美国本土乐队，他们在1964年2月9号第一次在美国举办了演唱会，当时那场演出被称为是和诺曼底登陆地位相似的英式入侵。他们所引发的披头士狂热后来甚至作为一个正式的英文词汇收录到了字典之中。虽然这场演出已经过去了50多年，当时的年轻人们如今也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不过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这些披头士的初代美国粉丝都还是记忆犹新。有位叫做珍妮的歌迷就说，那是一个周日的晚上，我当时12岁，我还记得当晚我爸爸从重庆大酒店给我买了中餐。我的父母很酷，他们也很喜欢披头士的表演，当时有很多女孩尖叫着跳到内场，想要近距离触摸他们。我卧室的墙壁上贴满了披头士乐队的唱片封面，我和几个闺蜜都写过我们和披头士相遇并成为他们女友的小故事。我们熟知披头士的每一首歌，每一个音符，美好的旧时光，永远的披头士。1970年4月，披头士乐队的成员保罗·麦卡特尼离开乐队， 五月，乐队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Let It Be》发行，随后乐队宣布解散。1980年，主唱约翰列侬在纽约被自己的歌迷枪杀身亡。2001年，吉他手乔治哈里森因肺癌去世。而其余两位披头士乐队的成员保罗麦卡特尼和鼓手林格斯塔尔，如今依然活跃在乐坛之中。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披头士乐队。关于这支传奇的乐队，各种逸闻趣事留下的有太多了。比如说乔布斯是他们的头号粉丝，他们和猫王和滚石乐队之间的关系等等，一时半会儿啊，说是真说不完。咱们今天换一个思路，既然是乐队，我们就来聊聊披头士乐队的那些名曲和他们背后的创作故事。据说在披头士乐队的早期阶段，他们几个都是在保罗麦卡特尼家里来写歌，大家会把歌词潦草地记在利物浦学院发放的练习本上。早期的歌词也并不深奥，主要内容都是描写爱情。不过约翰列侬却一直坚持把他的个人评论和切身实践写成诗歌或者短篇故事，这也为以后那些深入人心的歌词储备了大量的素材。1964年，披头士乐队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制作了一首同名歌曲 A Hard Day's Night， 辛苦一天的夜晚。这首歌描述的是在夜以继日的劳累工作之后，回到家里所能感受到的温馨和幸福。当时约翰列侬就把这首歌的歌词写在了儿子周岁生日的卡片上，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当我回到家中看到你为我做的一切，我感觉非常幸福。从中也体现了那个时候的列侬作为丈夫和父亲对家庭的一种归属感和荣耀感。说到披头士乐队的名曲 Yesterday， 昨天这首歌是一定要提的。这首歌据说在全球被其他歌手所翻唱的次数超过了2500次，是史上被翻唱次数最多的超级流行单曲。歌曲旋律的灵感是来自保罗麦卡特尼的梦中，一觉醒来之后，他的脑海中残存了一段来自梦中的旋律。这段旋律是如此完整，以至于他还以为这是他以前听过的别人的作品。麦卡特尼立刻来到钢琴前把旋律弹奏出来，并且用录音机记录了下来。之后他又花了一些时间到处把旋律弹给朋友们听，去问朋友们以前有没有听过别的歌也是这样的旋律。当他确认这段旋律不是抄的别人的，而是自己梦中的原创，才开始着手填词。对于歌迷们来说，《Yesterday》这首歌的歌词好就好在它的模糊性。听到这首歌的人也许会想到自己曾经的恋情，也许会想到已经失去的亲人或者朋友，总之可以感受到一种伤感和遗憾的情感共鸣。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写好旋律之后，麦卡特尼曾经填的是这样的歌词：炒鸡蛋，宝贝，我好喜欢你的腿，我好喜欢你炒的鸡蛋。反正就是为了方便，胡诌了几句词来配合旋律演唱。直到写词的灵感也来了，这首传世经典才配上了感人的歌词，最终用了一个完美的呈现。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Mm-hmm. 咱们再来说另一首披头士的名曲《Norwegian Wood》，挪威的森林。关于这首歌，有一个人很有发言权。他就是小说家村上春树。 因为正是这首歌给了村上春树灵感，创作了他的同名小说《挪威的森林》，描写了生活在都市的人们像无根的浮萍一般孤独、虚无、失落的感情和生活。村上春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只见挪威树木，不见挪威森林》，专门考证了披头士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据说这首歌的名字很有可能说的不是挪威的森林，而是挪威产的家具，又或者是约翰列侬玩了一个谐音游戏。歌名原本是 Knowing She Would， 知道她想要。因为列侬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写这首歌其实是在闪烁其词地描绘自己的婚外恋情，不想让自己的妻子知道。不管怎么说吧，这么一首曲调唯美忧伤的歌曲，如果标题是音译的《挪威金伍德》或者《北欧家具真正好》之类，只怕是绝不会在大家心中留下如此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披头士乐队，在他们成立50多年之后的今年3月，披头士乐队的全部28张专辑在国内的几大音乐平台同步上线了。听说披头士的音乐很多歌曲都是四位成员在一起共同创作的，不过主要的创作者还是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这两位。而其中作为主唱的约翰列侬，又因为他和小野洋子的爱情以及他被歌迷枪杀的悲剧结果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约翰列侬。1969年披头士乐队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 Abbey Road 艾比路。四位成员依次走过斑马线的专辑封面照片，可以说是史上最有名的唱片专辑封面之一。不过这张专辑也是乐队共同录制的最后一张专辑，因为当时列侬和麦卡特尼纷纷指责对方的妻子过分介入乐队的事务，从而引发了口角甚至是起诉。就是在这张专辑发行两个月之后，麦卡特尼宣布单飞，同时正式宣布披头士乐队的解散。这个时候列侬的妻子已经不是他早期写出甜蜜爱情歌曲的那位妻子了，而是著名的日裔美籍先锋艺术家小野洋子。1966年9月，33岁的小野洋子在伦敦表演他的行为艺术作品切片，当时约翰列侬就坐在观众席上，小野洋子笔挺地坐在台上对观众们说，来吧，剪下我的衣服，随便哪里，每个人剪下的面积不要大于一张明信片，并请将这些碎片送给任何一个你爱的人。观众纷纷登台，在沉默中剪下小野洋子的衣服，直到她全身赤裸为止。这就是列侬和洋子的第一次见面。因为小野洋子的出现，列侬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披头士乐队的后期，几首经典歌曲的创作都是出自麦卡特尼之手，而列侬因为小野洋子无暇顾及自己5岁的儿子朱利安，让儿子幼小的心灵备受煎熬。这个时候麦卡特尼倒是常常去探望朱利安。有一天麦卡特尼在车里为这位5岁的小朋友写下了一首安慰他的歌曲，这首歌就是著名的 Hey Jude。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1969年3月，列侬和比他大7岁的小野洋子在直布罗陀结婚， 从那以后，列侬和小野洋子就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在公众面前出现，两个人一起创作实验音乐，一起发行唱片。他们的蜜月期间，两个人还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宾馆的床上躺了一周，接受世界媒体的采访。披头士乐队解散之后，约翰·列侬个人的音乐风格变得更加独立。他在1971年离开英国，移居美国纽约，同年发行了他的著名专辑《想象》。1975年，小野洋子为列侬生下了儿子肖恩·列侬，而列侬为了和妻子安静地生活在一起，也放弃了一切公开的音乐活动，整整五年没有露面。时间来到了1980年12月8号下午5点钟，列侬和小野洋子从他们暂居的酒店出门，准备到录音室去工作。正准备上车的时候，一个从早上开始就等在门口的年轻人走上前来，递上了列侬的最新专辑，请他签名。列侬爽快地答应了这个叫做马克·查普曼的年轻人，摄影记者还拍下了他签名的场景。晚上10点49分，列侬和杨子结束了录音室的工作，回到酒店。就在他们从车里走出来的路上，下午那个找他签名的年轻人突然拔出手枪，向列侬射出了五发子弹，其中四枪打中了背部和肩膀，一枪打中了主动脉。尽管列侬被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仅仅15分钟之后，他就被宣布死亡。而马克·查普曼也很快被警察抓获，最终由于他极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只被判了20年徒刑。在约翰·列侬死后的数年内，他的声誉和影响力依然在与日俱增，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生前一些没有发表的曲目也陆续被公开。列侬的遗孀小野洋子如今依然活跃在音乐界和前卫艺术界，而列侬的两任妻子留下的两个儿子也都继承了父亲的音乐才华。大儿子朱利安如今是一位音乐人和摄影师，而小儿子肖恩更是有着和父亲相似的声线。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来自肖恩·列侬的歌声。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披头士乐队。披头士乐队活跃在世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对于中国的大众来说，无论是披头士还是摇滚乐这种音乐形式，其实啊都是非常陌生的词汇。据说在1978年出版的一本新英汉词典中收录了关于披头士的词条，但是却把他们称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一支四重奏爵士乐队，根本就是文不对题。不过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披头士的音乐也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在一部分年轻人中传播开来。比如中国摇滚音乐人崔健就说，他在70年代初上小学的时候就有机会看到过一部介绍披头士乐队的电影。不过对于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崔健来说，给他留下了最深印象的只是里面有四个长头发的人。直到1984年，崔健才终于接触到了披头士的音乐，一听就立刻爱上了，而后也开始模仿他们。崔健就说，披头士对全世界音乐人的创作都有启发，而我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某个角落，所以必定受到他们的影响。受到披头士影响的不只是摇滚乐， 身为流行歌手的井冈山，在1986年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新生井冈山独唱集》，其中就有一首歌是翻唱自黑猪，叫《黑朱迪》。 默默期待。 虽然他那个时候略显稚嫩的演绎被评价为是刘文正风格，跟摇滚是不怎么搭边，但也算是为不少人普及了披头士的音乐。 那天你说过的话，像又出现在我的脑海。 1999年九月，披头士乐队的经典专辑《黄色潜水艇》以及同名的动画电影，经过全新的数码技术处理后重新发表，再次轰动全球。2000年1月，这张《黄色潜水艇》专辑被引进发行，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张正式引进出版的披头士唱片。同一年的3月12号，更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当晚在北京举行的《黄色潜水艇》中国发片会，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次以披头士为主题的盛大派对。50组顶尖音乐人云集现场，以翻唱的方式向这支最伟大的乐队致敬。在这次难得的聚会中，到场的音乐人也和大家分享了披头士乐队对他们的影响。郑钧说，披头士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音乐不能光做的前卫，在商业方面也成功才算是完美，二是他们的作品总是充满纯真的幻想和对生活的热爱，让我感受到了人生阳光灿烂的积极一面。许巍说，披头士的作品特别自然简洁，能抓住音乐最本质的东西，所以大受欢迎并影响了太多的人。对我来说，披头士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给了我一种生活态度，就像《Hey Jude》里面说的，即使生活是一首悲伤的歌，我们也要把它唱好。今天关于披头士乐队和他们的音乐，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让时间再回到1970年，披头士乐队发行了他们第12张也是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 Let It Be， 顺其自然。我们就用这首同名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让音乐继续流淌。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When I find myself in times of trouble,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